生活就是算不清的一道题，回想起来有欢笑也有泪滴，吃的苦受的罪谁又能代替，一路走来闯过了多少风雨，人生就是猜不透的一个谜，回头看看有苦涩也有甜蜜，有过爱有过恨谁又能放弃，悲欢离合留下多少回忆，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，好在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，是非已恩怨没心思提起，健康平安是一生的福气，人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，好在牵手的日子不离不弃，鸡毛与蒜皮没心思算计，幸福快乐是一生的大礼。 幸福快乐是一生的大礼。